喂，大家好，又系我哋家餐讲餐翻嚟啦，我就系谭祖， 系客户讲完嘢啦，又到我哋啦，吓，大家好，我系山大。 喂，我哋跟住呢个 topic 咧就好有兴趣嘅，点解咧？因为去亲加拿大嘅人咧，大部分都呢个系首选嘅地方去参观嘅，喺边度咧？ 你咪讲博布呢， 哎，冇错啦，就系、 是、一个 CN Tower， 一个博布啊。CN Tower 就唔好讲啊，因为 CN Tower 我就嚟咗加拿大咁多年，我系去过一次， 我都去过一次， 就系、是、landing 之后第二日喺个即系寄住个朋友屋企咁带我去。咁以后有朋友嚟咧，车佢哋去咧，我通常就话，哎嗱。CN Tower， 你哋 自己上去吓。 我嗱，你哋食埋 lunch 咧，我有两个钟头去嚟接你。你哋唔食 lunch 咧，一个钟头嚟翻呢度接你，系嘛？嗰个又唔使讲啦，可以讲。 但系 Niagara Falls 咧，我相信喺多伦多住嘅人咧，其实每年都去 N 咁多次嘅，因为香港有朋友嚟啊，有阵时啊想特别去，譬如冬天啊，想特别去睇下究竟冬天嘅景况系点样啊。冇错啦，咁但系其实 Niagara Falls 咧，其实距离 Toronto 咧大概系两个零钟头车到。 睇你住边度咧？ 系啦，咁啊，你住嗰头会近啲啦。 我一个钟头唔使。 系啦 ，Mississauga 就一个钟头唔使。我哋喺尤其是我啦，我喺 New Market 啦 ，New Market 就两个几钟落去QEW， 然后直过，咁就到啦。啊，咁点解会呢、這个？Niagara Falls 点解会咁值得啲人去呢？咁样，其实我突然间谂起一样嘢，就等于去香港嘅山顶。 嗯， 香港嘅山顶咧就几廿年去过无数次啦。不过每一次上山顶，当你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其实每一次都觉得好震撼嘅。即系就算而家去咗几百次都好咧、上去都话哇，真系好靓，令到你即系个人好松弛嘅。Niagara Falls 咧系一样有咁嘅感觉嘅，即系无论你去过几多次都好啦、你都系好震撼。其实最震撼系乜嘢？最震撼咧就系、是、因为个科其实分咗有三个科噶嘛。其实最大嗰个咧就系加拿大嗰个所谓叫 Horseshoe， 咁另外咧美国嗰边咧就 American Force 咧就有两个嘅，但系个 Horseshoe 嗰度最大嘅好处就系咩嘢？你直情可以企喺个 Horseshoe 旁边嗰嚿石度，你睇住啲水冲落去，咁你就听哇，你听落去哇，好似好气势磅礴咁样。 喂，你有冇听过呢样嘢咧？博报咧就啲美国。我哋美国邻居呢就好唔 like， 好妒忌。因为呢佢係靓嗰 part 呢要喺美国嗰边，即係靓嗰 part 就喺美国嗰边。但你要喺加拿大嗰边睇过去先靓嘅。佢哋美国睇过嚟嗰 part 呢就唔咁好睇。所以你喺美国嗰边基本上就佢就冇一个所谓冇加拿大嗰边咁多即係观景嘅设施。基本上喺美国嗰边系冇，即系你一定系要喺嗰个 Rainbow Beach 嗰边过翻嚟加拿大呢边再望翻过去啊。 系啦， 系啦吓。 咁同埋咧，嗱，你头先呢个 good point 嚟嘅，其实咧就系、是、咁多年咧，即系其实都有个 argument 嘅，即系究竟话个瀑布边忽去到边度系属于美国，边忽去到加拿大咧？ 有咁 argument。 系啦，我就系喺 Wikipedia 嗰度见过咧，就系话一路以来咧，其实都有 argument 嘅，不过咧后屘就 有条线噶，好似中间系咪？ 话有条线，但系咧你留意一样嘢，你睇深入啲咧，原来 Niagara Falls 咧，过去咧每年咧系缩三尺，而家每年咧系会缩一尺。O、okay? K， 即系你讲系个 edge， 系啦，慢慢慢慢系啦，因为其实啲水咧，因为啲水好劲嘅，啲水咧佢就有成600万 square foot per minute 系经过嗰、那个嗰、okay. 那个咩嘅、那個，哇，600万 square foot 好犀利噶嘛，每分钟 洗刷啊， 系啦，咁佢又会即系有 erosion 啦，就会一路系咁磨损啦，咁其实咧就系、是。睇翻嗰个资料咧，就系呢个 Niagara Falls 咧，其实系最后一次嘅冰河时期，即系10000年前，因为个 glacial 嗰个咩 glacier 嗰个叫做冰川啊，冰川溶解咧，佢就慢慢缩翻上去，而形成咗呢个瀑布。但系因为头先所讲嘅话咧，就是、因为每年佢都 erode 咗，以前三尺，而家慢咗啦，而家每年 erode 一尺。 喂，有咁犀利咩？ 系。 但点解嗱，我嗱唔好意思啊，我唔系 challenge 你啊，因为我冇，即系由于下次我真系要去留意一下，因为嗱，我每一次咧 系 去博报咧，我都会特登走去跌落去嗰度嘅，啲啲水跌落去嗰度。我但我又冇特别留意话，究竟系咪每一次企个位置都相同咧？因为如果你嗱，我第一次去博报咧，就系1987年尾， 嗯。 咁你就我就你，如果你而家讲返呢，我就真係以后即係有生之年，我每一次去呢都会睇睇我即係究竟佢係喺边度跌落去。 根据网上面嘅资料呢，就话以前呢係每年褪3尺。 ok。 而家就慢咗，就话每年褪1尺。咁但係呢，佢就话如果以目前嘅速度而行嘅话呢，50000年之后呢，呢、這个瀑布就会冇咗㗎啦。 flat 咗， 就会 flat 咗，变咗个一个湖咁样，因为佢已经食。 即系你意思嗱，我嘅理解咧，其实瀑布咧就系由 Lake Erie 啲水由 Lake Erie 跌咗落 Lake Ontario， 系 咁样形成噶嘛。咁即系意思就话50000年之后咧 ，Lake Erie 同埋 Lake Ontario 黐埋啦， 变咗一个 Lake 啦， 冇错啦。 即系而家你系 Saint Catherine 嗰啲运河咧，就再唔需要啦，因为大家 level 咗啦。 系啊，冇错啦。咁其实呢个瀑布咧，其实咧就有好多人喺度做过啲某啲测试嘅。我睇翻嗰个记录咧，就好咩？因为咁多年来咧，有好多人就尝试系将自己放喺个木桶度，然后就喺个 horseshoe 嗰度。 我听过， 你听过好多次啦吓。 听过。 然后咧就个瀑布咧就冲落去。 等我 free fall 吓。 咁咧，其实1901年咧就有一个女教师咧系第一次。咁呢个女教师呢 跌唔死。 跌唔死。 啊 ,ok。 系流血啫。不过之后呢好多人用同一个方法呢就死咗。 系 啦。咁呢就即系基本上呢就系、是、有好多人试咗啲用啲猫添。将啲猫摆喺个捧度，然后碌落去，咁啲猫又生存得到。咁有好多咁试啦。 猫有狗命喎、啊、大佬。 咁、啊、可能系啦。咁但系我哋即系基本上我哋平时去参观就唔会啦、 嗯， 但系譬如话我哋揸车揸到几个钟头车去到嘅话咧，就会由个瀑布最远嗰度慢慢行，一路行到去嗰个 horseshoe 即系马蹄瀑布嗰度啊。咁咧就沿途风景就好靓啦，即系你都去过啦 ，Alex 啊。咁佢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好特别啊，因为嗰个瀑布系好高嘅。佢平均都有成50几米，即系大概8-9尺咁高。 即系你讲系由个瀑布顶落去个落差。 冇错啦。 咁、 okay、啲水一冲落去咧，于是嗰区成个区都系水气嚟嘅。 系啊，我就记得好嗱，我第一次去1987年，我系11月头，嗰日系去两度地方添啊，去完 CN Tower 跟住去瀑布。 嗯， 咁我去到咧就哇，即系冰天雪地啦嗰阵时。咁但系呢条瀑布啲水仲系冚冚声嘅，咁啊撞落去咧个即系空气入边咧系充满晒水蒸气嘅。咁而嗰啲水蒸气咧喺落到去瀑布边嗰啲树嗰度嗰阵咧，就落即系 一条条冰 挂 系啦。 咁啊好有气氛，同埋嗰阵话11月中咧就差唔多就嚟做圣诞咧，你即系有嗰种气氛喺度。 其实嗰啲水气咧，其实冬天系细好多嘅， 夏天犀利。 因为冬天嘅水咧，大概系夏天嘅1/4嘅啫。咁、 嗯、 但系仍然能够冲 到中间系水嚟嘅都 系啦。咁所以along嗰条路所种嘅花咧，其实咧就系、是。长年都好靓嘅， 有水滋润， 系啦，有水滋润咧，咁啊，所以慢慢行过去咧，就会啊，感觉到好正嘅。尤其是咧，嗱，譬如话你朝头早开车啦，你 lunch 去到啦，食个晏昼啦，跟住你行几个钟头咧，夜晚7点咧就会开灯啦。 嗯， 咁佢就会点咧？就是、加拿大就开灯就照住美国嘅瀑布，啊，美国开灯啊照翻加拿大嘅瀑布，咁嗰啲灯咧就会七彩一路转咧，咁、嗯、就好靓。咁所以好多时咧就系特登等都等到7点，然后咧就影夜景。 喂，而家嗱最近呢几唔系呢几年，我谂都有10多年咧，就喺加拿大呢边去嗰、那个即系。那个科嗰边就系锐意发展佢个旅游啦，咁、 嗯、 就起咗，我谂比30年前我哋初去嗰阵多咗好多酒店， 好多酒店。 咁亦都同时咧，佢哋整咗一啲赌场喺度， 咁咧又赌场冧埋酒店咧，即系有些少似 Las Vegas 咁样。 啊，最近咧，我听人讲话赌场附近又整个大型摩天轮，即系好似香港啊、伦敦嘅大城市咁样样。 伦敦之眼咁啊， 系啦，就整咗个大型摩天轮喺度，因为而家啲大城市个个都整个大型摩天轮啊嘛，但系因为呢几年做啦，我哋就冇去睇过啦。咁但系当年又试过咧，就系去啲住啲酒店。咁咧，跟住咧就喺那家玩，玩完夜晚黑咧就 stay 喺个酒店，第日咧再玩多日先至走，都会有咩嘅啊？不过我喺网上面咧睇见有啲 visitor 咧就有少投诉啊，投诉咩咧？投诉啲停车咧太贵啦。咁佢话咧就喺嗰个而家那家个停车场咧就停一日咧就成廿几蚊。咁就话，哇！佢话原来廿几蚊唔贵，原来酒店夜晚停车仲贵，酒店夜晚停车四五十蚊停一晚。咁如果喺加拿大嚟讲，即系去到咁遥远嘅地方，唔系市中心，唔系 downtown 嘅话咧，如果四五十蚊一晚咧，其实都真系相当贵嘅。 啊，你讲开嚟有我唔系冇印象有些少模糊咧，就即系嗱有。两年前咧，我去博布咧就有个好奇特嘅经验啊！即系或者呢个可以另外开 topic， 即系同大家讲讲。因为我有个朋友咧就退咗休，咁咧就两公婆退咗休，就本来喺 Greater Toronto 入边住，excuse me。咁后来咧退咗休之后咧，两公婆因为喺你即系。多人多晒大城市咧，始终喺多人多住，即系如果你话以退休冇即系冇继续收入 continue 收入嘅人嚟讲，就即系一个负担啦。咁其实两公婆都 OK 嘅，就佢哋就搬咗落，后来咧就搬咗落去Niagara Falls 落边住。咁我两年前咧就佢哋啱搬落去冇几耐咧，就走去探佢哋。咁佢哋嗰次咧就同我点样 arrange 咧，就喂Alex 你哋。十点半嚟到，我同你哋去呢、這个即系博布边嗰啲酒店，我唔记得咗，好似系咪呢个 MGM 啊？唔记得系咪 MGM， 即系嗰啲赌场嚟嘅。咁啊，赌场入边咧就有赌场酒店咧就有啲自助餐，咁佢带我哋食 brunch， 咁话走入去，咦？冇 brunch 喎呢间餐厅，咁后来咧原来系乜嘢咧？啲蛊惑招嚟嘅，咁佢话去食个 break， 其实就喺 breakfast 嘅时段最后嗰个 moment 咧，就走入去坐低就话食 breakfast。咁我记得系坐低嗰阵系10:35左右。咁其实嗰间酒店咧，嗰个早餐个餐期咧 ，suppose 去到11:00。咁十一点之后呢就会变做 lunch 啦。你有十一点钟之后走入去就是 lunch 嘅时间嚟嘅。 咁 lunch 理论上贵啲嘅。 係啦。咁我嗰人去呢，我记得应该係好似係8.99咁食早餐。咁我坐低嗰人仲係早餐时间啦。咁你坐低搞完一轮啊食啊，咁就差唔多10:09啦，咁开始去食嘢。咁攞得一次嘢嚟呢，咁佢嗰个啲工作人员咧，就已经系将嗰个 food bench 上面，即系嗰个架 转做 lunch 啦， 即系转做 lunch 啦。咁佢唔会赶你走喎，因为喂，我冇可能十分钟食完一个 lunch， 食完一个 breakfast 咁，其实我得嘅。咁但系即系佢酒店一定唔会咁做啦。咁啊，一路食，咁变咗咧系 breakfast 食咗一轮，咁啊呢个 lunch 咧又食咗两轮。咁加加埋埋咧，都系8.99。咁其实如果你系lunch 去咧，如果你系 lunch 去咧，都唔系好贵嘅，好似15-16咁上下。 呢、 這 个地头虫先识得咁样嘅食法。 仲有一样嘢咧，就我要翻去做啲 research 先，因为嗰次系我佢唔知佢教我哋咧系入咗间酒店嘅唔知咩 club 之后咧。 先得嘅， 系啦，咁你可以去帮衬，咁然后咧泊车咧又唔知有几多个钟头免费咁样。 OK， 咁变咗即系如果你话大家真系想去的话咧，嗱呢个系其中一个方法啦。咁如果大家系只系想去行下睇下咧，你亦都可以 join 呢啲咧走去，你可以去唔赌钱都得嘅。 OK， 咁喺佢系有啲巴士。 就都开得好密下嘅，吓咁诶，你可以喺 Union Station 咁一路坐到落去，咁玩翻半日，咁咪翻翻嚟都得嘅。 喂，我哋又翻转头讲翻个科先啦。 好啊， 嗱、个科咧，其实有几样嘢咧，就系去到咧，你会玩呢种嚟就会好过瘾。第一就坐船 ，OK、哦。咁咧，如果大家如果睇过一套好几十年前嘅戏叫《飞步玉桥》，OK。嗰套戏咧就系可能我未出世就已经存在噶啦，咁嗰套戏咧其实就喺 Niagara Falls 嗰啲船嗰度拍嘅，咁嗰啲船就点咧？你喺个码头度上咗船咧，只船咧就会驶落去个 Horseshoe 嗰个瀑布嗰度， 底嗰度 系啊，个瀑布底嗰度，当然系唔够力冲埋去啦，咁但系咧佢就俾晒雨褛你， 系蓝色噶嘛， 系啦，咁未埋到去咧，其实已经啲水冚到你咩都睇唔到啦，咁呢个经验咧系几过瘾嘅，咁呢个坐船。咁除咗坐船之外咧，仲有咧就可以落去个 Horseshoe 嗰度个瀑布个底嗰度咧，佢有个岩洞咧，就系掘咗出去咧，可以睇到。 哦，你喺瀑布后边， 系啦，喺个瀑布后边，你见过啦嘛？ 好似幅墙咁啊，幅缩水 哇，你听嗰啲水声冚冚声，你就知道哇， 你直唔会听到 讲唔到嘢嘅， 系吓。 咁另外一个啦，我未坐过，我有 friend 坐过，就坐直升机。咁、 okay. 直升机呢就上去之后呢就兜去三个瀑布啦，加拿大一个，然后美国嗰两个嗰度咁转啦，咁亦都係可以一个睇瀑布嘅一个方法嚟嘅。 嗯。 咁仲有另外一个方法，唔知你有冇试过，就係嗰度有个 tower。个 tower, 唔记得咗个 tower 叫咩名，係旋转餐厅，係有部飞食嘅。咁我亦都去过一次。咁走上去呢就係、是、睇到个瀑布喺好高咁睇落嚟，又係另外一番睇法。 嗱嗰、那个呢我都上过一次，但其实最好嘅时间係咩，最好係夜晚上。日头係望唔好睇，佢夜晚黑佢当佢打埋啲灯落去，同埋瀑布撞落去上嚟啲水气呢就哇真係好似仙境咁嘅。 喂，但系嗰啲大家都预咗啦，肯定系价钱就唔平噶啦，因为好似你上 CN Tower 未食嘢上去， 所以就系咯，你头 先就已经贵。 所以头先我讲话，喂，我真系 CN Tower， 我真系八七年去完嗰次之后，我从来 一次就 从来冇再上过去，因为我觉得喂，你收我十几蚊上去，斋上去睇嘢，咁啊俾我感觉就话喂，唔知啊，可能我你话我孤寒啦，唔知我觉得喂，同我。在香港坐下飞机嚟，或者依然系喺度做嘢出差嗰阵，每次翻嚟嗰个 view 仲好睇过 CN Tower 上。哦，系啊，咁系啊，所以 CN Tower 通常嚟讲，去一次就唔使再去。喂，但系喺Niagara Falls附近咧，其实有好多嘢有大家可以去试下去睇下嘅。 嗯， 例如有啲乜嘢咧？佢好多嗰啲叫vineyard 啊，即系嗰啲叫葡萄园啊。 嗯， 咁佢就种葡萄嘅。咁但系 Niagara Falls 嗰度咧，其实有出咗种酒咧就好出名嘅。咁我唔知道全世界有冇其他地方出啦。咁就系加拿大嗰种酒咧就叫 Ice Wine 冰酒， 就系冰酒。咁就好出名嘅。咁我个人我就麻麻地，我觉得比较甜。 系 咪啊？ 系， 我就觉得比较甜就麻麻地。但系咧呢种酒咧就基本上就差唔多去亲，去亲啲人实买嘅。 系啊， 咁同埋佢亦都有红酒，有啲白酒，咁同埋咧好多酒庄咧。就免费俾你试酒嘅，即系如果你对酒系有兴趣嘅话咧，咁就好正啦。去个酒庄度咧，你可以试下呢样，试下嗰样。咁、其实咧就，如果你话去哪家科又去埋饮酒试酒咧嘅话咧，咁其实都一日都可能玩唔晒嘅。咁、所以可能就会好似上次我所讲啦，就系、是、话去到玩完住一晚，第日再玩，然后先至再翻转头都有可以嘅。 系嗱，我通常咧。不过我谂网友入边好多都系专家过我哋啦，讲真。不过我通常咧就系先去瀑布，咁啊睇完咧，即系行完之后咧，我好中意瀑布嗰种气氛，即系你去到好 relax 。然之后我系沿住瀑布，即系去 Rainbow Beach 嗰边 ，Rainbow Bridge 啦，咪彩虹桥啦吓。咁我一路行咧，就顺住嗰个瀑布落嚟嗰个 Gorge Niagara Gorge 嗰度咧，一路去咧，你会去到 Niagara on the Lake 一个小城嘅，好有特色，好有风味。咁嗰度 你可以睇下好多 antique shop 啊，成啊，即系好写意嘅。咁啊，然之后你顺住条路咧，就会出翻去你头先讲嘅弯压嗰度咧，就玩一日咁啊，好 perfect。 你讲头先个 Niagara on the Lake 嗰、那个一、那个一、那个镇仔嗰度咧，其实我都去过，系好舒服嘅感觉嘅。 诶，嗱，你就更加咩添咧？好多嗰啲 vintage car 嘅嗰度。你要几旧嘅车都有噶， 诶、哎、啊！你讲得起系啦，你突然间讲起咧、啊，我就见过啦。 嗰度你经常见到旧车噶， 旧车、旧电单车都有，咁又即系其实都好多地方可以睇嘅、 嗯。 喂，咁但系咧嗱，头先我就话以前转 New Market 啦、嗯，去两三个钟啦、嗯，你去个零钟啊。喂，其实有冇可能真系喺 Niagara Falls 买间屋，然后翻唔好话翻 downtown 啊？如果我系翻 Mississauga 咁样，咁嘅 practical？ 嗱、你问呢个问题就问得啱唔啱好，因为头先我讲嘛，个朋友搬咗 Niagara Falls 嘅，咁佢哋好 enjoy， 好 enjoy 吓，咁就enjoy in a sense that 基本上佢哋嗰个 lifestyle 同喺大多市入边生活系冇分别，即系要买，佢哋要买要食嘅唐人嘢一样可以买到， 有 系啦吓。 咁、但系如果 Mississauga 大概揸一个钟头车到， 系啊， 哦、 如果佢哋直接 access 到吓。嗱、喂，不过我哋今日好似又我哋好似讲多下，系咪可以下次继续讲下？喂，点样？即系因为佢哋讲即系退咗休啦，咁我哋可以讲下喂，因为我哋都系叫做 baby boomer 啦，咁咪或即系睇下系咪可以。开多个 topic 系讲呢一方面嘅 life 咧，咁 可以啊，好嘛，可以啊。 咁我哋今日就讲到 今日就呢度啦。其实咧意犹未尽嘅， 系啦， 系不过唔紧要啦。下次我哋再讲多啲嘢同大家分享。 好多谢大家收听吓，你如果有乜嘢嘅意见，欢迎你哋喺我哋 YouTube channel 嗰度留低，有啲乜嘢不足，你哋想补充嘅都欢迎喺嗰度 comment。多谢大家收听。 OK， 多谢大家，下次再见，拜拜。